那个第五番啊，我觉得是这样子。其实因为《楞严经》啊，经文实在很长，你啊一定要自己做一些。我为什么当初说你们去拿一本这个，不要拿直接就拿一个经文，比如说你拿孟参的也好，孟参老和尚，或者你拿这个元婴都好，你啊拿了这种解释的书啊，它有帮你稍微分段分一下，你比较不容易乱掉。然后另外一个呢，就是我们在讲经啊，不管是第一番、第二番、第三番，我啊现在用的方法就是说，以前呢讲经是说我们先讲经文再讲结论，但是现在我倒过来，因为太复杂太难了，所以我一定是先把那个重点讲出来，top down，所以你知道大纲，然后重点。然后你就再往后面看细节，我觉得是这样子比较不容易混淆。所以你自己在我们在讲课的时候，你要把那个重点稍微写一下，因为连我再回去看，如果我没写重点，我自己都会忘掉。所以如果你没有，你一定没有我熟，所以你再回去你会忘掉的。你一定要在外面，就是我现在会开始，甚至告诉你第五番显见它有哪几个重点，你要把它自己标一下，以后你再回去的时候一下子就记得了。这是我自己的经验谈了，像第五番显见啊，我记得上次我们有讲过嘛，就是这个前面呢、啊、讲了四番呢、啊，这个我们一开始讲说这个说这个见啊，先打破说这个见啊，不是我们这个凡夫啊，或者是二乘人所说的这个眼睛看到外面这些色啊什么的，我们是以大圣的角度，这个见性啊，先指出见是见性。那么后来啊，又讲出这个见啊，是这个见性啊。那你要再记得哦，每次都要提醒你一次，这个见性啊，就是我们那个如来藏的一个模型啊，就是我们那个本尊的照片。那个照片不是本尊，你要记得哦，照片不是本尊，但是呢，那照片里面的人呢，都跟本尊长得一模一样。哦，那里面都是一模一样，那所以见性就是这么样的一个概念哦，跟如来藏的特性是一模一样的，但是它不是如来藏。好了，那他会告诉你啊，这个见性的特性如不动啊，对不对？第二品讲说是不动的，然后呢，它不会灭掉哦。这个不管你是怎么样的，你的轮回生死啊，就是我们会生死轮回，但是啊，这个见性啊，就是我们的如来藏见性，它是不会灭的。那上一次啊，又讲了第四番显见，我记得比较难，所以花了比较多的时间。我们说不会失去它啊，不管你怎么样，你是不会失去它的，它永远在你的口袋里面啊。这个你摩尼宝珠永远都在你的口袋里面，只是啊，我们遗忘了它，不知道它的存在，但你没有失去它啊。那第五番显见是什么？重点来了，第五番显见我们说啊，不还，显见无还。是不用还给别人的，所以你就要去想一想，还到底是什么意思？这个就很重要，不然到时候你去想，不失跟不还有什么差别？好像没有差别嘛，一个不会失去，一个不用还给别人，不就不会失去吗？哎，不对，他的意思不太一样。不失是什么？不失是说我们生死轮回，生生死死，死死生生，一段一段的生死轮回。但是那个见性啊，我们的如来藏一直都在这个地方。它的重点比较是在我们的这个，我们现在这个分段生死是生灭的，是因缘生灭法，是有生有灭的。但是如来藏它不生不灭，在我们旁边，我们不会失去它。那不还呢？你就要去想，还是什么意思？还呐、啊，是人家借给你的，时间到了就要还。什么时候时间到了？缘分不具足的时候，时间到了。哦，我们这个死亡也是啊，阳寿尽了，就是我们这一生的这个缘分已经 都走 了 了。 了。哎，我们的缘分了了，没有了，那我们就要死掉了。这个时候，我们的命啊就要还回去了。你看，我们这一辈子有哪一些东西不需要还回去？都要啊，每一个东西都是借来的。我们的父母，我们自己的生命，我们的儿女，我们的朋友，啊，我们的所有，我们所贪恋的。不管是我们的青春、我们的健康、我们的财富、我们的名誉，你这一辈子所打拼每一个你，每一分每一秒，你所 suffer，你所 pay the price，你所得到的东西，全部都是借来的，不是生离就是死别哦，不是我们活着的时候就已经失去，要不然就是死亡那一刻全部都要还回去。所以还是什么？告诉你，这个东西是因缘生灭的，因缘。 因缘生灭的，那这个东西是要还的。像什么，我记得说有一个那个叫做 Cinderella， right， 灰姑娘，你去想她那个马车，她那个玻璃鞋，她所有的衣服，半夜十二点的时候，子夜的时候，她就要还回去了。就有一点这么像这个东西，全部都是借来的。所以这个简见不还，它的重点是在因缘生灭法，就是说。外面的这些境啊，我们这些有为法，就像上一个章节讲的这些有为法，因缘生灭的是要还的，但是如来藏，我们的见性是不用还的，你就记得这是第一个重点。好了，那我们来看看阿难，我们就把这整个经文复习一遍啊。那个阿难啊，成佛悲救身悔，垂泣插手而博佛言，我虽成佛如是妙音，悟妙明心，缘所圆满，常住心地。先到这边，前面不是讲了好多吗？显这个见性，显见是性，不动不灭不失。所以阿难啊，到这里的时候啊，其实已经稍微有一点概念。你就把阿难就是想成我们每一个人，有的时候啊会好像感觉开悟了，有的时候呢又觉得又迷糊了。本来之前觉得懂了，哎，怎么后来越听就越不懂了？反正。大家都是同一个状态，所以你看这阿难也是上上下下的哦。那这个时候他就是说，哎呀，那个佛很慈悲啊，教了我们这么多道理啊，就把我们啊，这个把我们从 try to 把我们从这个六道轮回里面救出来啊，那讲了很多的道理，希望我们能够开悟啊。所以他这个时候他的心情是什么？他的心情其实你看那个楞严经里面，阿难一直在哭啊，每一次佛讲一讲他就哭啊，讲一讲他就哭啊，那个眼泪啊，或者那个啜泣，其实是代表一个，也有羞愤啊，就是也有不好意思啊，觉得自己哎呀，怎么这么糟糕哦，怎么这么的不开悟啊，这么的迷惑啊，那还有就是感激啊，感激佛的教诲，所以他说啊，可是这个时候他有讲了，他讲出他自己的心声啊，他说哎呀，这个佛啊，从之前一直讲到现在讲了这么多如是妙音啊。他说我现在已经明白了一件事情，悟到了什么呢？就是妙明心啊，就是我们原来的这个真如心啊。阿难说我现在明白到原来的我们这个真如心啊，圆所圆满，就是一开始就是圆满具足的。他说这个我明白了，而且我也明白就常住心地，就是说我们的真如心是不动的，常住的，是旅店的老板，对不对？不是那客人，也不是尘，也不是灰尘。所以他说这些我都清楚了哦。他自己这样讲，他说：“而我悟佛现说法音啊，现以圆心云所瞻仰，徒获此心，未敢认为本源心地。”他什么意思呢？他说：“我现在啊，也领悟到佛你在说法嘛，讲出这个法音。可是呢，我啊在听法的啊，在做分别的，在做觉知的啊。”他说事实上还是我的原心，他自己都讲，他说我现在还是在用这个意识心啊，在听佛讲法呀。他说我真的觉得知道说就是用我的意识心在听法，云所瞻仰。他说啊，他说你现在这个告诉我们这些事情啊，那但是呢，徒获此心，我现在忽然徒啊，徒劳无功，徒就是忽然好像自己得到了一个真如心，因为佛忽然告诉我们，我们每个人都有一个如来藏真如心。他说我现在吓到了，未敢认为本源心地，根本不敢承认自己有那么一个真如心。我到现在都还觉得我是在用这个意识心在听佛说法。所以他说啊，愿佛哀悯啊，宣示原因，希望佛啊大发慈悲，能够再度的讲解，把我疑根归无上道。哦，能够再度多讲一些，把我们的疑惑啊能够拿掉啊，然后让我们能够上也入这个无上道，也就是说能够成佛啊。那这一段啊是他讲他的心路历程啊。那佛啊下一段就很重要啊，他讲两件事情。这个佛啊听懂了阿难所说的，佛怎么回答他？佛的意思是说，阿难啊，为什么你到现在还有这些迷惑啊？而且也不敢承认说，哎，自己有这么一个真如心。他说都是因为啊，你是在用这个攀缘心在听法，你听到的真的就是法相，法的样子而已，假名假相假用，你没有真的听到法性，你的心啊没有清净，没有办法听到法性，所以你就现在啊还是有这个迷惑在。 那佛呢就再用了一个例子，举什么例子呢？他说就好像啊，有一个 A 啊，有一个人甲某甲，他拿着手指头啊去指天上的月亮，想指给某乙看。这个某乙呢就看到甲呀、啊、伸了一个手指头指着天上的月亮，他就以为啊，他说哎，你看那是月亮啊，他就以为那手指头就是月亮。他说也是，我们现在啊就拿着楞严经啊跟大家讲，要大家开悟啊，跟大家讲如来藏，但是呢阿难啊就以为楞严经里面所讲的内容啊就是如来藏。同样的意思，我们拿着金刚经啊跟大家讲空性啊，大家就误以为金刚经就是空性，他就这个意思。那我们来看看佛怎么说的啊。他说佛告阿难啊，汝等上以圆心听法啊，就是你还是在用第六意识听法，然后呢此法亦圆，结果我现在所讲的这所有的内容，这个楞严经啊，这个金刚经，这个经文本身就是因缘生灭法了，你再用一个攀缘心，一个妄心听我这个因缘生灭法，难怪没有办法得到法性啊。这句话挺重要的，因为佛有点出来，其实也是我们所有人的问题，我们就是在用这个攀缘心虚妄的力六意识在听这个因缘生灭法，那当然就是用我们的这个妄心去听一个虚妄的相，那怎么可能得到真正的那个法性呢？没办法。他说如人以手啊指月示人啊，真的就像拿着那个手指头指的月亮啊，指的月亮要秀给另外一个人看，彼人应指当应看月，那个彼人是谁？就是那个某乙，就是被人家 demo 那个月亮在哪里的那个人，想要知道月亮在哪里的人。因指啊，这个因啊不是因为的因，不要把它翻成因为，这个因啊是由于循着随着啊，因着就是随着这个东西，随着这个指头啊，你应该是要看月亮，其实应该是要看月亮。若复观指以为月体，此人岂为王师月轮，亦王其指啊。他说如果啊你看到这个手指头就以为它就是月亮的体的话，就以为它就是月亮的话，那这个人啊岂止只是没有失掉的月亮，岂止只是失掉的月轮，他连那个手指头都失去了。因为我们如果以为啊这个楞严经里面这些文字啊就是如来藏的话，不但如来藏我们没有证得，连楞严经我们都失去了。因为楞严经我们根本没有明白到它真正的意义在哪里，到底是什么。为什么？因为月亮代表真如的话，那个月亮是体性啊，手指头是相用啊，我们把手指头那个相用以为就是体性，那不就糟了吗？所以他说何以故，以所标指是明月故啊，为明月故岂为王指，亦复不是明之与暗，是什么意思啊？他就是说其实啊你明暗都搞不清楚，我们看下一句就知道他在讲什么呢。即以指体啊为明月性啊，明暗二性无所了故，就是我们以为那个手指就是明月的性，就是真如藏那个体性，所以你考错了。手指是相用，是有形有相的，那明月是无形无相的。虽然现在明月其实有形有相，但它是一个比喻嘛，是在讲如来藏啊，所以那是在讲那个实相，实相无形无相，所以就这个意思。那他这一段很重要，就是告诉我们，我们以后听法一定就是要能够明白说我们要法要能够清净，要去心要能清净，要能够去听到那个法性。听到法性不容易，其实很多啊都是说我们反复在听，不管说你是听哪一位大师讲的法，或者甚至听我讲的一些录音带，其实到最后那些东西都是在帮助你把你的心把你的那个尘啊跟客跟尘啊让他们沉淀下来，来让客人赶快走，让那灰尘沉淀下来。就好像我们第二番显见所讲，那个光啊照进来了，雨后的光照进那个从门缝里面照进来，然后呢那叫做回光返照，你的所有的灰尘啊就沉淀在地上，这个时候你的心开始清净了。那么你再去听这个法，甚至你不听这个法，你在禅坐自己观，不管是止还是观的时候，那个法性就出来了。所以最伟大的创作跟你我说很大很伟大的这个艺术创作 科学的我不敢讲，艺术创作，我觉得其实跟读经文很像的。当你把自己的自我意识放下的时候，你的心很清净的时候，你才有办法去进入到那个法性，进入到那个境界。同样的，你在做最伟大的艺术创作，绝对不是你用脑子拼命的推敲下一个音符要怎么做，下个音符是哪一个音符才会好听，下一个这个跳舞的姿势应该怎么做。其实是当你把所有自己，你把自我全部放掉的时候，那个最伟大的东西才会出来，你的那个真如，你的清净心所出来，所创造出来的作品才是最好的作品。这是我自己的感觉啊。所以啊，后来啊，他佛啊，怕我们听不懂，他就再多加一段解释。他讲什么呢？他说啊，这个他要下一段的重点在哪里啊？下一段的重点是在教我们如何去分辨真跟妄。他就一个原则，哪一个原则？这个妄啊，妄心，或者是我们眼耳鼻舌身意识啊，就是这些我们这些妄心啊，或者是我们这些眼耳鼻舌身意识，这眼识耳识，我们的意识心啊，这所有的一切，如果啊，它会随着外境消失或变化，而随着变化消失的话，它就不是真的了，因为外境会变化，最后会消失啊。那如果那个我们的那个眼耳鼻舌身意识，我们的妄心也会随之消失的话，断灭的话，那这个东西就不是真的了，真正拥有的。它是不会消失的。那我们来看看佛怎么说啊？他举了几个例子，应该能够把我们讲懂啊。他举哪几个例子？他说啊，若以分别我说法因为汝心者，此心自应离分别因有分别性。这什么意思？把它翻成白话，就是说，如果阿难你啊，以那个能够啊分别我就是指佛分别佛在说法音的那个第六意识心，如果你认为这个第六意识心啊就是你的真心的话啊，若以分别我说法音，法音后面你可以选的意识心为你的真心的话，那这个心啊，你认为是真心的这个意识心，照理来讲应该。分别了，就是离开了这个分别因。分别因是什么意思？就是佛在说法的那个法因，佛在说话，在讲法，不是法因出来了吗？那这个时候，阿难用他的意识心在听，就是能够真的可以分别。但佛说，如果这是你的真心，我闭嘴不说话的时候，照理讲，你的意识心还应该可以作用啊。但是你的意识心怎么就不能作用了呢？所以这意识心不是你的真心，这是佛的意思。譬如啊，这个客栈的旅客啊，对吧？那个旅亭啊，站止便去啊，就是有客寄宿旅亭，有客人来了，住在旅馆里面，站止便去，他会在这边逗留一下子，逗留完了之后呢，他们就会又离开了啊，终不常住，所以他们不会在这边常住，而掌亭人都无所去，所以你就记得了，掌亭人他是那个。客栈老板是不会走的，所以他才叫做亭主嘛。所以客人会来来去去，那个掌柜啊是留下来的。所以我们的意识心啊、妄心啊，或者我们的眼耳鼻舌身意识啊，这些东西是客人来来去去的，它有的时候能作用，有的时候不能作用。但是我们的真如本性啊，它是不会消灭的，不会止息的，不会断灭的。所以从这边来分。那你要把这个地方要能够搞清楚，你要自己做一个 note，就是说，哦，这一段佛是在教我们什么是真心，什么是妄心。真心是不会消失的，不会随着外面的境界变化而消失，而那个妄心呢，妄心会随着变化而消失。所以佛啊，下面一共举了三个例子，我们看看佛怎么讲。他是说啊。若真汝心啊，则无所去啊。如果真的是你的真心，它是不会走的。云何离生无分别性？那么为什么就是在讲了？那你的为什么我是佛，我为什么一不说法啊？我的法音停了，你的分别心怎么就不分别了？所以他举了三个例子啊。他说：思则岂为生分别心？他说啊，我刚刚所讲的这个道理啊。绝对不是只有这个思，就是说这个道理绝对不是啊，只能 apply 到声音上面，声音跟你的分别心，这样能听懂吗？就是说第一个例子， 他举的是声音啊，跟分别心，就是刚刚我们所讲的那个例子。他说啊，不但是声音啊，还有其他的呢，眼耳鼻舌身意啊，色声香味触法都一样。第二个呢，他就举你的眼睛，他说什么？分别我容，离诸色相，无分别性。哦，那个《楞严经》还有一个难的地方是什么呢？就是啊，他把他文字实在是说的太短了。那这个翻译呢，他就非要把它变成四个字，四个字。所以等于是一个密码上面又再加了一层密码，又再加密啊。这个地方是比较艰难的地方。那么他说分别我容啊，你要把它展开变成什么？就是你能够分别，他跟阿难讲，阿难啊，你能够分别我，我指的就是佛啊，你能够分别我那个容貌 的那个第六意识，是这个意思。哎呀，第一个先讲你能够听到我声音的那个耳朵啊，现在是讲说你能够看到我容貌的那个眼睛啊，如果这个眼睛啊，你所谓的这个见啊，看见啊，离开所有的这个色相啊，也不会有分别心了。你去看你的眼睛，外面有色、有明、有暗、有色、有空的时候，你才会知道你自己有见的功能，你才能感觉你眼睛的存在啊。如果当这个外境全部都消失，不要说明消失，连暗都消失的时候，你怎么会知道自己有眼睛？你没有感觉啦，眼睛也消失了，它功能没了，对不对？所以这是第二个例子。第三个例子呢？其实不难，我记得我们上次就讲到这个地方，可能大家有点混淆啊。第三个例子，他就起了一个外道，就取了一个外道，外道就是外面那些修行人啊，不是正统的，不是佛法的啊。那些人呢，他们有一个，他说第三个境界啊，你看第一个境界讲声音，第二个境界讲眼睛，所以第一、第二就涵盖了色、声、香、味、触啊，就是我们这些外面的一些境界。他说不但色声香味触这些啊，当然就是说没有之后你会消失，他说、啊、甚至 beyond 在这个色声香味触尘之上，什么样的之上呢？就是他已经远离色声香味触尘了，但是他又不是真正的空。这什么意思？就是外道啊，他们那些人啊，所以接下来这些都是外道的言说是错误的，是错误的。他们觉得有个东西叫做明地，明就是冥想的明，地呢就是真地，一个言字旁在一个皇帝的地，叫明地。他们是什么？其实这个外道人，他们有些修行也蛮厉害的，只是说他们不是正知见了。他们在那个深沉的禅定里面呢、啊，也看到他很厉害啊，他可以看到八万大劫之内的事情他都看得清清楚楚、哦、但是八万大劫以外的事情、哦、或者那个状态那个境界他已经看不见了，就是一片混沌。所以他就误以为啊，这一群外道人他就误以为这个境界就是生命的起始，就是我们这个最初始的状态、啊、一片迷蒙，所以叫明、啊、他们叫明地。他说事实上、啊、即使明地也是因缘生灭法，他讲的是这个意思。如是乃至分别都无。什么叫做分别都无？就是已经 beyond 色声香味触，就是已经 beyond 我们的沉浸了，已经无法分别了，都是一个样子了。他说这个状态其实不是色，也不是空。不是色就是他已经超越了色声香味触。不是空是什么意思？就是它不是如来藏的真空，它是另外一种没有状态，就是没有形象，没有办法分别的一种境，但绝对不是如来藏里面的真空。所以他说居舍离啊，居舍离就是 外道的一个名字啊，有很多不同的外道，就是其中的一个外道，他们就说这个是明地，离诸法缘无分别性。他说也一样，他说连明地啊，他们外道所讲的这个哇，最原始最初的那个，他以为这就是原最最最那个叫做无始以来的状态，其实都一样，全部都是因缘生灭法啊、哦。所以则汝心性各有所还呐、啊，云何为主？就是所以啊，你这个心啊，不管怎么样，只要不是如来藏，不管你是什么状态，最终都是因缘生灭。其实它就是因缘生灭法，不是最终是因缘生灭法，它就是因缘生灭法，最终都会断灭的。都会消失的，所以都不是真的。我记得上次我们讲到了这里啊，所以应该这边还算清楚。再来呢，所以啊，讲到这边啊，那阿难怎么说？阿难啊，后面就有一个重点咯， 这边又有一个一小段，又有一个重点啊。我们看他说什么，他说阿难说，哎呀，若我的心性各有所还啊，则如来所说的妙明圆心云何无还啊。他说，哎呀，真是奇怪哦，这个第六意识啊，或者是甚至这个外道的所讲这明地啊，这所有的一切全部最后都有所还，也就是说全部都是因缘生灭法。那为什么他说，为什么老师啊，世尊你所讲，或如来你所讲的这个妙明圆心啊，就是我们讲的那个如来藏，为什么会无还啊？他说我真不懂哎。他说唯垂哀悯为我宣说，老师你可不可以为我们再解释一下。那佛啊这边又讲了一件事情啊，这个例子非常重要，你们要把它那个 highlight 下来啊。佛说什么啊，他说啊，这个其实以前我们讲过啊，如果啊我们说如来藏啊，我们用真月，就是那第一个真正的那个月亮来比喻如来藏的话啊，你要再讲再记得啊，月亮不是如来藏，我们是比喻啊。如果你拿你的手啊去捏着你的眼睛，去挤弄你的眼睛，然后这个时候你非常容易就会看到真的月亮旁边有一个月亮的影子。这个啊，那如果你手一放掉的话，那个月亮的影子又会回到，就没了，就消失了。那个就会应该也不见得叫影子啦，就是一个那个花，看花了，第二个月亮就会又回到的第一个月亮上面，就不会再有第二个月亮。其实佛就用这个东西来比喻，那第一个月亮啊，就是我们的如来藏。那你用手去挤眼睛之后出来的那个幻象，旁边的那个幻象，那个就是见经。你如果把所以见经啊跟如来藏就差那么一步路，你只要把手一放掉，见经就没了，就回到如来藏了。那你知道那个手去捏眼睛啊代表什么？就是当初那一念无明啊，你没事你干嘛去捏那眼睛啊？月亮也没问题啊，月亮也不会因为你捏了那眼睛之后它就变坏变缺了变什么，月亮还是那月亮啊。那见经还其实也是那见经啊，你手一放见经就没了。你真正多事的就是你手去捏那眼睛，就是你当初为什么要有那一念无明呢？你为什么要不知道自己已觉就偏偏想要去觉？那一念无明就是不知道自己已明，不知道自己根本就是觉，是光明的状态，就想要觉，想要明了就糟了。那个就是用手去捏那眼睛哦，这样应该解释很清楚。所以你看佛怎么说，他说啊，且汝见我见经圆明。见我是什么意思呢？你看他又是一样很长的一个句子，把它简弄成四个字。他说而且啊，汝就是指阿难啊，而且你啊见到我的那个见经，见到我就是指佛的意思，你啊见到我的那个见经，这个见经是谁的见经？是阿难的见经，不是阿难见到佛的见经啊。我再讲一次，而且你啊汝啊阿难你啊见到的我啊，就是佛我的样子啊的所用的那个见经啊，你的见经啊见到了那个佛啊的样子。他说这个啊明圆其实一开始就是光明的，原来就是最原始最初光明的。他说此见，所以这个见啊就是指刚刚那见经的意思。他讲咯，这边很重要哦，他说此见啊虽非妙经明心，就是这个见经啊虽然不是如来藏，妙经明心指的就是如来藏。他说有如第二月，第二月就是什么？就是我们刚刚拿手去捏眼睛出来的那个月亮，非是月影哦。月影是什么？你要搞清楚，月的那个影子啊，倒映在水里面，倒映在水里面啊，那个东西是影子，那个就离月亮很远。为什么？它还借由水啊，那映在那水里面的那个月影，你要把那月影弄掉没那么容易哦。你把那个月，你要把水给弄到，你才能把月影给弄掉。但是我们刚刚说用手去挤眼睛出来的第二月很容易就弄掉了，你只要手放那个第二月就不见了，但是那水里面的倒影你可弄不掉哦，那个月影你可弄不掉，那个水啊就代表外面的那个外境了，明白吗？就是色身香味触法啊，外面那个外境你已经分别已经通通这个怎么讲，已经失真非常远了。所以第一月第二月 还有那个月影哦，你这每一个那个中间的那个层次，你就一定要搞清楚，这样子你经文楞严经或学佛你才能学得好。我自己感觉甚至金刚经你去看，它中间那个层次非常重要。等到你们现在还感觉不出来，等到你开始学到第十七品的时候，那个层次就出来了。那楞严经也是真月、第二月、月影，离真相一步一步越来越远，你要能够搞清楚它的层次啊、哦！所以呢，汝应谛听，哎呀，你啊要好好的听啊！今当是汝无所还谛，我现在啊就来告诉你是啊，就是来开示你啊，汝啊无所还谛，就是不用还回去的东西是什么？不就是真如心吗？好，后面这一大段啊、哦，后面这一大段你要仔细听来。它的这个内容其实不难，逻辑很简单，但是呢，因为它的经文啊，中间发生了一些有一些错误啦，就当初的那个前后文稍微出了一点差错，所以我要告诉你们原文是怎么讲，但是我要告诉你那出差错的地方在哪里，你可以自己回去那个花点时间 review 一下，看看你觉得我讲的对不对。然后你觉得我讲的不对，我们下堂课可以来讨论啊。好，那我先告诉你，佛啊在这边举了四个例子，四个 pair， 四个例子来告诉你什么东西是要还回去的。之后啊，他才指出什么东西是不需要还的。那这四个 pair 的四对啊，它的四对例子是什么呢？第一个，你可能如果你旁边的书并没有写下来，那你可能要稍微记一下。第一个是明跟暗。第二个例子呢是通跟色，明暗啊，通色，通是通达，就是能够通那个这个通过去的通，色呢是阻塞的色，马桶塞住了，通塞通色。第三呢是异跟同，异啊是那个大同小异的异，同就是相同的同。第四对呢是清跟浊，清呢是其实应该浊放在前面了，浊就是。水很污浊的浊啊，很不干净。那清是什么？很清净的意思。他怎么说呢？啊，随便举第一对的例子给你听啊。我们是不是有明跟暗？你去想一想，什么时候看到光明？大白天的时候吗？太阳出来的时候你看到光明。那什么时候看到黑暗？那一定是晚上嘛。所以你去想一想，明跟暗是不是要还的？太阳出来的时候，明来了。把名借给你了，对吧？你碰到仙女，十二点以前那个南瓜车有了，玻璃鞋有了。十二点一到，哇，咒语没了，南瓜车、玻璃鞋全没了。那你白天的时候，太阳出来的时候有名，等到晚上的时候，太阳下山了，你名还在不在？没啦，名要还给太阳啊，就这意思。那晚上什么暗出来了？可是到了第二天呢，暗也要还回去啊，就是这个意思。那。通跟色呢，想一想，他告诉你啊，你今天如果有门缝，没有东西挡住的地方，那个东西就会通啊，那个光线就能照进来，空气就能够进来，香味也能够飘进来，臭味也能够飘进来，这个东西就是通。那当一个墙堵在那边的时候，那个缝隙没了，那是不是那个通也就还走了，没了？那墙壁跑来的时候是什么？就是色。那就是这个意思，所以通跟色也是要还的、啊、那再来呢，他会告诉你异跟通，下面这个我们要看经文，因为那个经文出了一点问题，先把这个大概的意思讲给你们听啊。他用了四对，我们来看看佛是怎么讲的。前面两对很简单，后面两对因为要经文有点问题，所以要跟你们解释一下。阿难啊，他说我现在就用这四个例子来讲给你听哦。阿难，此大讲堂洞开东方、哦、他们是不是在这个讲堂里面啊，对吧，在讲法。那你要去看啊，那个讲堂的窗子啊，它可能开在东方。他说啊，日轮升天啊，则有明耀。这个很简单啊，就太阳升起的时候啊，你就有了光明嘛，明耀。中夜黑月，云雾晦明，这个时候呢则复昏暗。中夜你们知道是什么吗？中夜啊，那个中夜啊，不是一般的夜、啊、中夜它是指最黑的那个时候， 最黑你知道一个月最黑是哪一天？前面的一个月如果十五是最亮嘛，前面半个月十五天、啊、它是算是、比较明的比较亮的黑夜啦。后面的这个因为它会越来越亮越来越亮， 后面的十五天呢它叫做比较黑的 夜晚，因为它会越来越黑越来越黑。所以啊，每个月最黑的是什么？是三十那个晚上，三十跟初一这两天是最黑的啦。三十其实是最黑的，三十是最黑，而且啊，什么叫中夜？是子夜，中夜就是子丑寅卯，是晚半夜十二点那个时候是最黑的。他说那个时候是最黑，因为你之后呢又要离那个黎明越来越近啊，就越来越亮。所以他说那个时候啊，云雾晦明啊，是最黑的时候，则复昏暗。哇，那个时候呢，你就看到了黑暗昏暗哦、啊，所以就是明跟暗，这是第一对哦。所以明是跟着什么？太阳。那暗呢是跟着那个子夜的黑月，那个中夜的黑月啊，你就记得跟着黑月。好，互永之隙啊，则复见通。互永是什么？就是门缝的意思啊。互永是门缝，那在门缝里面啊，你就看见了通达啊，阳光、空气什么东西都可以透进来。强与之间，则复观永。那墙啊，你碰到的墙或者门啊，或者是天花板啊，这个时候那个涌啊，你就只能看到涌。涌是什么？就是堵塞的意思，就是堵塞的意思。好，下面呢，下面这一段有一点难啊，你要仔细听来。那个下面是在它，那前面是明暗通色，下面是什么？异跟同，异是不同，同就是相同。分别之处，则复见缘。你要去知道分别之处是什么，是一个地方可以被分别的那些地方，那是什么？就是外面的那些外尘，就是高高低低、大大小小、胖胖瘦瘦、各种颜色、各种形状、各种声音，总之你可以分别的这些地方，指的就是外境，就是我们所缘的这些外尘、这些外境、这些尘啊，外尘色身香味触。你就去想，就是色身香味触，分别之处，就是能够被分别的这些地方，则复见缘。见缘是什么？这个见缘呢、啊，就是所见，你会见到所缘。所缘是什么？就是外面呢、啊、这些不同的相貌。所以它的意思是什么呢？就是说，当你啊，这个分别之处就是外境，外境啊。你看到外境的时候，外面这些色身香味触的时候啊，你看到的是什么？你看到的是异，就是不同的景象。你就这么翻译就行了。你看到则复见缘，这个缘是所缘。你去是不是有能有所啊？你去攀缘的那个外面这个缘，就是这边所讲的。那外面的缘是什么特性？就是都不一样。这个娑婆世界有相的，有形象的、哦、都不一样的。所以啊，就是这个意思。前面是说你啊，如果碰到这些沉静的话，外面这些相，当你看到相的时候，分别之处，你可以再用一个，你再写一个字在旁边，下次就懂的。它指的是相，相用，是虚妄的相用，这些相用都在变化的。那你看到的是不同。然后呢，玩虚之中便是空性。它经文是这样写：玩虚之中便是空性。但是我深深怀疑啊，而且我怀疑后之后呢，我看到圆瑛法师写同样的东西，所以我相信是对的。我后面会告诉你为什么我相信我这个讲法或者圆瑛法师这个讲法是对的。应该是空性之中便是玩虚，等会我会下面那段经文我会解释给你听为什么。你现在铅笔在旁边写吧，你或者旁边一张白纸，你跟他写着空性之中便是玩虚。空性是什么？前面讲的是不是外面的尘是相吗？是色，对不对？色的对面其实是空啊。那则复见缘啊，见缘是什么？你看到不同。但是你在空性之中呢，玩虚是什么？玩虚就是玩虚，那个一片太虚，完全没有任何色相，里面看到的是同，相同的东西。后面有一段经文我一指你就知道为什么他这个地方应该错了。所以你就先写空性之中便是玩虚，前面呢、啊、是色对着同，那这边呢是空 对着意，那净是那个对不起啊，前面是那个色嘛，就是那个相啊，或者是色对着不同或者是意，那这边呢是空对着同，那个完虚就是一片相同，没有任何的变化哦。所以你看啊，你碰到这个相的时候，碰到色尘的时候，哎，你就会看到各种变化。那色尘没有的时候，这个变化是不是要还给色尘？所以这个见缘是不是要还给分别之处？那这个你看到空性的时候，在那一片在那空性里面啊，体性空寂的这个空性，你是看不到变化的，所以你看到的是完虚。那当这个空寂没有的时候，体性没有的时候，那你这个不会有变化的这一片相同的东西，是不是要还给那个空性？就这意思。再来呢，下面也是又有一个错误的地方啊、哦，这应该是这个推测，这个推论它有点错误，应该是非常实。我等会就指给你看啊、哦。玉帛之相，则于昏沉。应该是昏沉之相，则于玉帛。昏沉是什么？昏沉就是有好多的那个尘啊，就是那个 dust 尘在飞扬。尘在飞扬的时候啊，而且尘不但是飞扬，它是淤塞在一起，就是说它是很多的尘堆积在一起，让你前面什么也看不到。所以这个时候呢，则于玉帛，玉帛其实就是整个是看不见的，就是 是阻塞的，看不太清楚的，这、就是玉帛。然后呢，沉寂恋分，沉寂恋分是什么？就是那个雨后啊，那太阳照进来，没有灰尘落下来了，没有灰尘了，又观清净，那这时候就看到清净了。所以有灰尘的时候啊，这个叫做昏沉之相啊，则见玉帛。如果灰尘没有的时候，那个玉帛是不是也会还给灰尘？那同样的啊，那个雨大雨过后，那个太阳照进来了，是不是看到清净？如果这个太阳这个大雨过后，太阳照进来，这个景象过一阵子没有了，消失了。那这个清净也会还回去，就是这个意思。所以到目前为止，你要记得有明暗、通色、异同、哦、还有浊跟清。那我们就看看为什么我刚刚讲，我说 我怀疑那个经文写错是有原因的。其实原因，如果我只有我一个人怀疑，我是不敢跟大家提，因为原因法师这么说，我觉得就有底了、哦、阿难，汝贤看此诸变化相，他说你看看这所有的变化相。无经各还本所应处啊，他说你看每一个是不是最后都要还到回到让它发生的那个所应处是什么，就是这个原因让它发生这件事情，到时候它要回到那个原因的地方去，有太阳就发生了明亮，那个明亮最后要随着太阳而离开，太阳走了那个光明也走了，对吧？那黑暗是因为有这个黑月才会有黑暗，当黑月消失的时候，黑暗是不是也消失了？所以呢，那个光明啊，所以各个啊都还到它的本所应处。明的本所应处是什么？是太阳。那暗的本所应处是什么？是黑月。哦，这样就懂了。云何本因？什么是本因？他说啊，阿难，诸此变化来咯，这个地方就是证明刚刚我们说经文可能出问题的地方啊。他说此诸变化。你看看明还日轮，是不是明要还给那个日轮，对吧？日轮升天则有明要，所以明呢要还给日轮。再来呢，他说何以故？因为无日不明嘛，如果没有那个日的话，没有那个太阳是没有办法有光明的。明因属日，所以这个光明根本就是跟着太阳来的，它是属于太阳的一部分，是故还日。我想这一段很简单，大家都听得懂。太阳，所以有太阳，所以有光明，光明是属于太阳的，太阳走了以后，光明要跟着太阳一起走，就是这个意思，所以就还回去了，还给太阳了，因为它是太阳带过来的，所以要还给太阳。那么暗还给谁呢？暗还给黑月，对不对？我们再去对应前面那个经文，我慢慢讲，让你有时间去对应一下。中夜黑月，云雾明晦明，则复昏暗，所以这个暗要还给谁？要还给黑月，因为黑月带来了黑暗，所以黑暗要还给黑月。再来了，通还互涌，对不对？是不是因为互涌之际，则复见通？ 因为有这个门隙啊，互有什么门缝啊，因为有这个门缝，你才看到了这个通啊，才有通达嘛。那门缝没有的时候，通达是不是也没有了？所以通只还给谁？通还互永，然后永呢？永是不是阻塞？永呢是还给强雨，对不对？因为强雨啊，有了强把它挡住了，所以你就看到的是那个塞通，就不再通了，就淤塞了，堵起来了。那这个堵起来的原因是因为你撞到墙了。那墙走了之后呢，那个堵塞也会跟着走。来了，圆环分别。是不是分别之处，因为有了这个外境，有了这个色声香味触这些不同的这些外境，你才看到了缘。这个缘是什么？见缘是什么？就是我们所讲的那个相，就是你看到的不同的相，才有各种不同的相啊，才见到异。异就是不同嘛，那个同床异梦的异，对吧？大同小异的异。缘啊，这个异啊，这个缘你就把它旁边写，就是不同或者是异。异要还给分别。那你看这里是不是完虚还空，这就是能够证明我刚刚讲是对的。你看看如果原来没有改动之前，那是不是应该空性，空性应该空要还给完虚，对不对？那现在因为是完虚还空嘛，所以其实应该是空性之中便是完虚，那个空啊，对，是那个分别，分别之处指的是色，是有相，那空呢是色的对面，那完虚呢是完全相同的意思，见缘呢是不同的意思，完全不同，所以完虚刚好对应的见缘，那你这一看就对了，所以完虚啊是还给空性。下面一句也是啊，玉帛还尘啊，如果你没有改动的话，应该是尘要还给玉帛，这样你看懂了吧？所以现在是玉帛要还给尘啊，因为你把它倒过来了。那么清明啊，一样还祭嘛，因为成祭，对不对？雨后的那个雨后的光照出来，哇，一片通，一片明明亮。所以啊，这个清净啊，清明是要还给雨后天清的这一块，祭就是雨后天清嘛。所以这样子一比较，你就看懂了。你只要把这个结构看懂之后，这一段其实是非常简单的，就是一个是因，一个是果。这个果啊，你一定要还到因那边去，因缘生灭法，所以所有东西都要还走了。到最后啊，则诸世间一切所有不出思累。这一段就这么样子，基本上这个章节只剩下最后 一小段做一个结论就结束了。我们看他最后讲什么，最后他就会告诉你啊，先告诉你结果。你想想看，刚刚是那个明暗通色啊，我现在没在看书，我自己心里在想明暗通色，然后那个异同，对吧？然后还有呢是浊跟清，这些不同的状态啊，其实他可以举100个例子，他是举了4个例子，这些全部啊都是因缘生灭的，所以都要还的，那个因缘不具足的时候就消失了，他这就是还的意思。但是他说你的见性不用还啊，见性不用还，为什么不用还？你怎么知道不用还？当然嘛，那个明来的，这个太阳来的时候，你见到了明啊；那黑暗来的时候，你见到了暗啊。如果你的见性需要还的话，你见明不见暗，见暗不见明啊；你见通不见色，见色不通不见通啊，就这意思。所以那见性就一直在，不管外面的境界怎么变换，来来去去，那见性不会变的，就这意思。所以他说啊，汝见八种见经明性，当欲谁还啊？他说你啊，见到刚刚八种，这八种那个相貌啊的这个见经啊，他说你这个见经啊是要还给谁啊？要怎么还啊？他说没得还啊，还于明的话呢，则不明实啊，无复见暗。如果就像我们刚刚讲的，如果是你跟着明，如果你的见性跟着明走的话，你是见不到暗的。因为明暗啊，它两个是互相欺凌的，所以欺凌的意思就是有明没有暗，有暗没有明。如果你的见性也会跟着他们走的话，你这个见性啊，如果也要还回去的话，你见明就不见暗，见暗不见明。但是你现在是明暗随时可见到，所以你的见性一直在。所以他就说，其实都是这样子，就这样推论嘛。所以诸可还者啊，自然非汝，就是这一些啊需要还掉的啊，明暗通色、 异同还有浊清这些需要还的当然不是你，它是属于日，对吧？明是属于太阳的，暗是属于黑月的，这些东西不是你的，是要还给别人的。因缘生灭法，你大概现在开始有点懂了啊。那不辱还者，就是你不用还的，根本不用跟着别人走，不用还的，非汝而谁？那不是你的是谁的？你干嘛不敢认？阿难不是一开始讲说，哎呀，我现在听你讲有这个真如心，我都不敢承认呢、啊。没有不敢承担说自己有这么一个承担啊，自己有这么一个真如心，所以佛就用这个显见无还这件事情来讲解给阿难听，需要还的真的不是你的哦，太阳明要还给太阳，暗要还给黑夜，但是这不用还的就你的啊，你为什么不敢认呢？对吧？他说则知汝心本妙明净，他说你的心，你的真如本心本来就是妙明净。他说但是很奇怪啊，汝自迷闷啊，丧本受伦，就不敢认，不相信有这东西，所以才沉沦在生死之中啊，于生死中常被飘溺，就是在这个生死苦海里面啊，这个载浮载沉都快要被淹死了。所以事故如来才说我们这些人可怜悯者啊，可怜悯，很可怜啊，有的东西不敢认啊，所以他希望借由来说显见无还这件事情能够让你讲到明白。好，这是第五番，我觉得不是很难，只要把那个文字的地方啊搞清楚之后，就是那一段几个重点很重要，但是呢我觉得这样讲应该是清楚的。我们先停一下，看看有没有什么问题。我先讲一下，对不起啊，下一次上课我们要上第六番显见。第六番显见我要给你提一个醒啊，第六番显见是在讲什么？是在讲显见不杂，不是杂混的，性是性，相是相，见性是不可 invisible， 就见性这个东西是没有形没有相的啊，我们讲体性。相用呢是有形有相的，他就告诉你见性啊，这个跟外面的相用是不能混杂在一起的。但是里面有一小段文字非常的难，就那几句话，我希望你们回去啊先把那几句话念几遍，或者如果有书啊稍微看一下下，没有要你看懂，你应该没办法看懂，但是呢我下一堂课讲的时候你有办法跟的比较，你比较有机会跟上去这个逻辑。哪一段呢？我们往后翻几页啊，有没有看到一个若见事物则汝亦可见无之见？或者等一下哦，我回去把这一段拍张照片发给你们。这句这就这几个这就这三行字，你多念几遍把它念熟，你听我讲一定没错，这样你下一堂课的时候你就可以非常有效的来上这堂课，否则你就浪费时间。因为这一段实在是一个逻辑，它不是难，它就是那个叫什么逻辑辩证，就是用这白马黑马的那个辩证。可是这一段很有趣，很有趣，你把它念熟了，然后你下堂课来上课。我等会把这一段照一张照片寄给你们。好，大概就是第六番显见。那我们来看看今天的有没有问题。